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朝鲜邮票展21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拉开了帷幕。会场里悬挂着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的邮票。展出的邮票中，有的反映了金日成同志展开浴血的抗日大战、解放祖国后，领导新民主朝鲜建设、祖国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革命历史；有的反映了金日成同志建立金日成综合大学、为大学的家乡和发展所给予的深切关怀，和金正日同志将朝鲜建设成为政治思想强国、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有的介绍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带来世纪性变革的辉煌现实，以及我国军民在祖国保卫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向创造奇迹、建立功勋的英勇斗争。此外，展会还展出了平壤市集邮爱好者推出的多种主题的邮票。